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爱子夜钟情。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 这一天，贺佳期摩拳擦掌，准备在伴娘的岗位上站好最后一班岗，把他所知道的天南地北的花活全部不惜力地耍出来，就当是告别演出了。他早就听说过，女人这辈子只能当三次伴娘，超过了的话就嫁不出去了。不错，这是他第三次当伴娘，第 N 次参加婚礼。他是多么希望下次参加的是自己的婚礼呀！可结婚是两个人的事，光他一个人时刻准备着没用。今天从早上一起来，佳期就觉着莫名的亢奋，因为出乎他的意料，他那位整天耷拉着脸的男友万征竟然同意跟他一起出席婚礼。万征是很少让佳期如了意的，基本上他们两个人相处的秘籍就是怎么拧巴怎么来，以至于佳期渐变成了最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万征对他不好，他心安理得；万征对他好，他喜出望外。佳期希望通过参加这次婚礼，让万征感受到结婚、受到祝福是一件美好的事，也因此就坡下驴，在不远的将来把他给娶了。所以他亢奋，他想，这将是改变他命运的一天，他人生中仅次于结婚的一天。他给自己强烈心理暗示的同时，很是希冀老天爷也能接收到。 世间万物都讲究生态平衡，佳期亢奋了，就肯定有人颓了。眼下房到门外的新郎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他被贺佳期拦在门外已经有一刻钟了。新郎努力克制着自己，低三下四地对着防盗门里那张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以致扭曲的脸微笑着，一边好声好气地哀求：哎，姐姐，你先开个门，开个门我就给你钱。他把那束包装十分精美的玫瑰花换左手拿着，右手接过身后兄弟团临时装好的一个瘪瘪的小红包，哆哆嗦嗦顺窗户塞进去， 突然猛拉门把手，发出哐哐的徒劳的声音。 佳期拆开一看，一撇嘴，顺手递给身后黑压压的一帮女的：“ 瞧瞧，哎，这里边是钱吗？十元就钱吗？能让他进吗？” 这帮同样不长眼的女的配合着：“ 不能。” 佳期有了撑腰的，准备把这个杂耍玩下去。 十元可不行，一千个十元我考虑考虑。 门外的兄弟团虽然神头鬼脸，长相各异，但看得出来都是经过捯饬过的。婚礼是媒主男女互相勾搭的大好时机，光大吃大喝是不能把份子钱赚回来的，总要留下各把异性的电话号码才不算赔本买卖。不过新郎边上的廖宇没这种打算，他穿得很随便，随便到你一眼就能看出他和这些人没有关系。当然他肩上的摄像机也很说明问题。廖宇的摄像机正对着新郎，这两个红底小黄字狂拍特写，然后镜头拉开，那是一朵插着满天星的玫瑰胸花。再往后拉，新郎那张已经气出了油的脸出现在画面上，他的半个身子卡在防盗门框里，一伙人里就属他狼狈，举止夸张过度，以致看不出来是不是急了。新郎说：“先开开门，都好商量，是不是？”他的余光注意到廖宇的镜头一直在对着他，觉得十分跌面。他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女的要在他大喜的日子里这么作践他。 佳期把门开了一条缝，新郎趁机横着膀子一撞，谁知佳期后面的女的一拥而上，而新郎身后的兄弟团也嗷的一声拱了上来，最前面这俩人就被挤得用肉脸支撑着冰冷的防盗门。佳期看见新郎头上喷得硬硬的头发已经往下耷拉了，新郎大吼着：“ 哎，别挤了，别挤了！哎呀，姐姐，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快放我进去吧！” 虽然姿势难拿，但佳期仍打算把广东人这套索要进门利式的风俗进行到底。 谁儿你姐啊？大娘现在只认钱。 此时此刻，佳期脑子里只有两个字：热闹。结婚不就是图个热闹吗？不然要这么多人干嘛？要他这个资深的伴娘干嘛？ 谁知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新郎的忍耐冲破了底线，他瞪视了贺佳期几秒，突然就急了，面红耳赤的一撅屁股，把后边的弟兄拱至一尺多远，金池瞬间回归肉体，回了魂似的体面起来。他尿爽了一样抖抖身子，把花儿往伴郎手里一塞：“ 我还不进去了，我告诉你。” 廖宇乐得脸都咧了。 佳期一时没反应过来，也收起了弯腰使劲的架势，站直了身子，张大嘴：“啊！” 廖宇的镜头转向佳期，再转向新郎。新郎像个受尽了委屈的长工，大眼睛里全是恼羞成怒，但是他装得很平静，仿佛一切与己无关。哼，既然你不让我进去，那我走了。他潇洒地拍拍手，跟掸掉一手不小心沾上的土似的。兄弟团傻眼了，伴郎连忙伸手拉：“哎，你别真走啊，开玩笑呢吧。”新郎很不服气的一拧身子，扒拉开伴郎的手， 直往楼下走去，下面的兄弟连忙拥堵，他视若无物地挤出一条缝，给大家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廖宇一直笑嘻嘻地拍着，直到新郎的背影消失在楼梯的转角，才回来拍门里的贺佳期。 此时佳期反应过来，连忙推门出来了。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真走啊？ 他回头看看屋里面面相觑的姐妹团，又看看伴郎同情的目光。 怎么了？不都这么玩吗？ 姐妹们惊恐万状，追呀，快追呀，佳期！佳期没工夫迟疑，甩开长腿就往楼下跑。回过闷儿来的兄弟团赶紧跟着，佳期一边跑一边嘟囔：“不带这样的。”廖宇坚守岗位，紧随佳期身后。可佳期瞥见这起哄架秧子的，倒是有地儿泄火了。谁让他地位低呢？ 哎，你别拍了，说你呢，还拍什么呀拍？ 他捂向镜头的粗暴的手势，像极了电视新闻里被曝光的小商小贩。 子夜周期， 二美的婚纱裙摆很大，几乎占着后座的所有地方，完全看不出来贺佳期穿着衣服。他和新郎仿佛是从裙摆两头钻出来的。二美像个大拿，一副全摆平的样子，一边安抚新郎，一边还跟司机聊：“ 师傅，您今儿辛苦了哈，咱们赶紧点，刚才时间有点耽误。那什么， 哎，放心吧，新娘子，今儿啊结婚的人多，咱们走公交线，警察啊他也不忍心罚咱们。” 扫眉搭眼的佳期看见前边是辆有天窗的车，那个讨厌的摄像正从天窗探出身子，向后趴着拍整个结婚的车队。风很大，吹得他有点长的头发像个黑色的火炬。二美满脸堆笑，假睫毛忽闪忽闪的一挥手：“ 那是，他要真敢拦咱们呀，我就下去。”“ 哎，你下去干嘛呀？”“ 啊，我穿着婚纱呢。我一新娘子站大马路上求他们让咱过去，他能不让咱过去吗？”“ 你丢不丢人呢？你？”“ 我结婚，结婚有什么可丢人的？你觉得结婚丢人是吗？还是觉着跟我结婚丢人？”“ 得得得得得，行行行。” 新郎看二美要急，懒得抻茬儿。 二美虽然知道这会子生气不值当的，可是还是忍不住嘟囔：“ 刚才还扭身走了你，你上哪儿啊你？” 车里头顿时一片死寂，佳期开始认真地摇手指头。半晌，二美整理整理情绪问：“ 哎，佳期，我那戒指是你那儿呢，还是小蒯那儿呢？” 文质彬彬的有点土的伴郎赶紧从副驾驶座上回头：“ 啊，在贺小姐那儿呢。” 二美给初次见面的伴娘伴郎介绍：“ 啊，忘了介绍了，你们认识了吧？这是贺佳期，我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同学。这是小蒯，我老公他们同事。” 佳期讪笑：“ 啊，刚才就认识了。” 二美又问：“ 还有条项链呢吧？待会儿换晚礼服的时候我要戴的那个。” 佳期想，这会儿不能再出乱子了，再也不能打自个儿这儿出了，就赶忙说：“ 啊，在呢，都在我这儿呢。” 他把手揣进兜里，使劲儿地把戒指和项链攥了又攥。 新郎的手机骤响起来：“ 喂，啊，是我，啊，是什么？你再说一遍，你敢再说一遍？你这叫放屁！你那你说怎么办呢？” 新郎气得把电话摔了，一副全世界对不起他的样子。 二美预感到自己今天的婚礼将很是坎坷， 他弯下腰来在地上摸索着。啊，谁呀？怎么了？哦，您父亲病了。你父亲病了关我什么事儿啊？你爸谁呀？啊，你爸是孙姨呀。像二美这么稳健的新娘子还真少有，她在紧急时刻灵光突现，想起了佳期的妹妹。哎，我说她行，她肯定行。她坚毅地对着俩眼已经散了光的新郎说，就她妹跟我们一学校的，打小就是上台表演节目，真的唱歌跳舞主持没有不能的，特棒，好多男孩追她呢。这会儿没别人了，你一时半会儿让我找谁去啊？求你了，佳期，让你妹妹主持，我也不怨她。这结婚总得有个司仪呀、啊，你见过新娘子自己张罗的吗？ 二美，其实我看你就行。新郎突然插了一句嘴，看二美要急，连忙笑笑，倒像鬼脸。 佳期很是为难，五官扭在了一起。哎呦，她真不行，她再给你弄砸了。 子夜正寝， 可是小混子贺佳音不怵，砸了就砸了，出了门谁认识他呀？笑话也是笑话结婚那二位。他正在家里闷着挠墙呢，撂了电话就往外跑，比二美他们还早到了一步。他嚼着口香糖，心不在焉地跟二美说，放心吧，没问题，姐。一边那腿还抖着，一双笑眼时不时地冲着摄像机后的廖宇放电。 新郎看见年轻活泼的佳音，态度大好，与对待佳期有天壤之别。 二美这会儿懒得跟他计较，使劲地拉着佳音的手，妹，你真是我亲妹。佳音对着镜头后的廖宇扬眉一乐，廖宇腾出左手冲他竖了竖大拇指，转身再找素材。 万征出现在撅着屁股鬼鬼祟祟鼓捣东西的佳期身后，冷不丁地问，干嘛呢？ 佳期见是他，连忙收起手里摆弄的东西。他并没有发觉廖宇在他身后拍他背在后面的手的特写。啊，没事儿，帮他们俩拿戒指呢。佳期一看见万征，脸上就自然地堆起了职业性微笑。但万征的目光并没有落在他的身上，而是穿过他，直视他身后。他跟着回头看了一眼，顿时把脸摔下来。哎，你别拍我呀，拍新人去啊。 等到廖宇面无表情地走开，四下确实无人，万征才问，你第几回当伴娘了？ 佳期当然知道自己是第几回当伴娘了，可是他并没有马上回答，他不想让万征觉得他很在乎这件事。他做思考状，歪头想了想，才慢慢的、谨慎的答道：“第三次吧。” 谁知万征也懂这个。人说，要当过三次以上伴娘的，这辈子就嫁不出去了。 佳期试图在万征脸上找出一点受到喜庆气氛感染的痕迹。他瞪大眼睛，做出一副无知的天真表情。真的？那包括第三次吗？还是从第四次开始嫁不出去的？ 嗯，包括吧。 佳期很失望，可怜巴巴地笑了一下。嗯，我不信。 万征并没把这些扯淡话往心里去，问道，那待会儿我给你留位子吗？ 不用了吧，伴娘得跟着新娘，哪有功夫坐着呀？佳期故意撅着嘴说话，想用自己的辛苦换得万征的同情，但是没用，万征就跟什么都没听见似的。 伴郎过来招呼，啊，贺小姐，准备好了吗？ 啊，好了。万征，这是伴郎小蒯，这我男朋友万征。 佳期显然觉得万征很拿得出手，语气充满自豪。 万征跟伴郎淡淡点了个头，冲佳期说，那我先进去吧。 佳期甜美地陪着笑，直到万征消失，那笑容一下子掉了下来，急赤白脸地抓住伴郎。 哎，怎么办呢？我把那戒指和项链放兜里搅一块儿了，现在拿不下来了。 话里已经有哭音了。 基本上贺佳期达到了万征对异性的基本要求，但另一方面他觉得能达到这个基本要求的人很多，所以他能从众多备选中随便拣中佳期，是他的造化，是他的恩典。他觉得自己不能让贺佳期有种落了听的放松感，他得时刻保持危机意识，看到自己方方面面的不足，勇于改进，勇于创新。为了帮助佳期更配得上自己，万征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其态度的粗暴可以保证贺佳期每个月要哭上那么一回。他抖的团儿很像那种在旅游景点上支个射击摊子骗钱的人常用的枪，我是给你了，但你休想准心是对的。所以贺佳期要是能把万征哄高兴，完全是歪打正着。按说心里占优势的万征用不着真的对佳期大动肝火，但偏偏佳期擅长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比如说现在吧，大庭广众之下他竟然撅着屁股和伴郎亲热地凑成一堆，不知道唧唧歪歪地在干些什么。万征骨子里是个老派人，很讨厌有主的女的跟别的男的走得太近，何况这女的的主子是他，这是要把他置于何地？可是这个贺佳期仗着他培养出来的逆来顺受的性格，异性缘还真不错呢。万征看着摄影机一直对着这俩人，而贺佳期的表现完全像个好不容易逮着露脸机会表现欲极强的轻浮女子，屁股冲着宾客，时而拿左腿当重心撅会儿，时而又换到右腿。 子夜周期， 台上的佳音眉飞色舞，状态大勇。 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新娘这边的亲友。 他事儿事儿地伸出典型的王小丫请听题的手势，右手小手一翻。 新娘的舅舅，从呼和浩特专程赶来的吴涛先生。 他的目光在坐席里找着，找到以后给了一个鼓励的微笑。 欢迎您。 舅舅局促的笑，向佳音谄媚的欠欠身，再向摄影机欠欠身，四下欠欠身，然后才开始说话。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我们在哪一个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在哪一个心上分别，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相互辉映。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呼唤黎明。 我们相依， 相依 夜色的美丽，如此深爱， 深子夜周期。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子夜柔情。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子夜柔情，请听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叶生。上集回顾，贺佳期已经是第三次给人当伴娘，第 N 次参加别人的婚礼了。他是多么盼望下一次的婚礼他能是新娘啊！可是他却总是在自己男朋友面前讨不上好，就连这个朋友的婚礼上也不例外。因为新郎新娘的戒指和项链在他贺佳期的裤子口袋里绞在了一块儿，他不得不让伴郎帮他往下解，而他的男朋友就在不远处悄悄地看着这一幕。 一个戒指被拆下来了，佳期轻叫：“哎，这个下来了。” 伴郎很老成：“别急，都能拆下来。” 佳期性格比较鲁，耐心也并不足够。哎呀，下了一个就没事了，大不了让新娘连着项链都戴手上，人还以为故意设计的呢。 可挎着项链的那个是新郎的。 佳期听到这话，脸上的表情瞬息万变，两人的头靠得更近。这一幕看在宾客的眼里，无外乎就是伴娘和伴郎在调情。 为了给自己找乐子，廖宇喜欢拍婚礼上有特点有意思的人。此时他把摄像机对准了脸色越来越难看的万征。万征对佳音的主持充耳不闻，只死死地盯着台侧的佳期和伴郎。他甚至把烟头掐在了自己的茶杯里。伴郎终于把另一个戒指从项链上拆了下来，贺佳期高兴坏了，离得老远都能看见他眉飞色舞的样子。他小心地把戒指放在左兜里，项链放在右兜里，满意地拍拍，又高兴地拍了拍伴郎的肩膀。 台上的贺佳音拙劣地模仿着粗浅记忆中的主持人形象，但下面没见过世面的客人都觉得他很有范儿。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为一对幸福的新人见证这最庄严最隆重的时刻，交换戒指。 佳期和伴郎凑上前去，分别把戒指交到新郎和新娘手里。大家好像都忘了这一上午所发生的不愉快。经过刚才的险情，佳期放宽了心，与伴郎 交换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微笑。而万征已经看出了恨意，他长期以来对佳期的不满在此时到达了顶端。 开吃以后，二美换上了大红的晚礼服，颈上无惊无险地戴着白金项链。佳期手端托盘，上面是新郎新娘要敬的喜烟和喜糖，跟拎着酒瓶的伴郎有说有笑。 佳音被舅舅握着小手，看得出远道而来的舅舅十分崇拜光彩照人的他。 啊，贺小姐，你是哪个电视台的呀？ 佳音乐成了一朵花，笑而不答。舅妈在旁边站着，憨厚地冲佳音陪笑，但是眼睛一弯一弯地瞟着自己的男人。 廖宇看上去是这一天最发自肺腑高兴的人，他用摄像机代替自己的眼睛，正和佳音眉目传情。 这一幕又被佳期看见了，他大踏步地走过去，不客气地问： 你拍什么呢？新郎新娘那儿敬酒你不拍，你在这儿瞎拍什么呀？ 廖宇的摄像机对准了佳期的脸。 哎，你拍我干嘛呀？ 廖宇把摄像机关了，慢慢从肩膀上放下，脸色很不友善，他不说话，只是看着佳期。 佳音赶忙过来圆场： 就是，你拍他们去吧。 伴郎也过来劝： 哎，哥们儿，咱们得跟着新人，他们说不定啊就结一次婚。 伴娘的地位当然比摄像的要高，佳期不依不饶： 我就说他们图便宜，找一婚庆公司不连司仪带摄像什么都有了吗？就非得找摄像公司，能便宜几块钱呢？ 隔着一桌的万征没有表情地看着，心不在焉的与身边递过酒来的陌生人碰杯。那人问： 您是哪边的亲友啊？ 万征没搭理他，自己干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婚礼，纸屑和气球的碎片尽摊在红地毯上，新人在宴会厅门口与来宾一一话别，既亲热又不舍。佳期一脸疲惫地坐在签到桌后发着呆，伴郎招呼他： 贺小姐，留个电话吧。 啊？哦，好啊好啊。你那是多少啊？ 你告诉我你的，我再给你打过来。 万征就在旁边手插在裤兜里看着，他不大理解自己当初为什么要勾搭贺佳期，是不是他主动追自己来的呢？当然以他的老派性格，不可能接受女性的主动追求，有时候他想着想着也掉进一个死疙瘩。为什么自己就这么不在乎贺佳期呢？最后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我主动追他了，他肯定连半推半就的姿态都没有，在我话音未落的功夫就投怀送抱了。于是万征释然了，这么好追的女的能没憋着坏吗？舅舅摇摇晃晃地走到正和廖宇套词的佳音身边： 啊，贺小姐，咱们也合个影好吗？ 佳音一把抓过旁边的廖宇： 哎，帅哥，你帮我们照吧。 那边厢伴郎离去，万征才慢慢踱到佳期面前，随口问：你吃东西了吗？ 我哪有功夫呀，你呢？你吃好了吗？ 我没吃。 佳期听出口风不对，顿时紧张起来，巴结之情溢于言表，也顾不得自己累了。 哦，是吗？那咱们找个地儿吃饭去吧。 万征正不置可否，佳音凑过来： 哎，姐， 你们还去哪儿啊？ 佳期还没有说话，万征说，我和你姐还有点事儿。 佳音看了他姐一眼，佳期的表情不是很肯定。佳期拿不准万征要干嘛，如果又是要找他的茬儿，是不是让佳音留下会安全一点？此时佳音又试探了一句，姐，那我先走了。 行，你先走吧。万征看着佳音，意思是你倒是走啊。 佳音明白万征还真没有留他的意思，不走也就不太合适了。此时佳期在欠到桌后坐立不安， 万征面无表情地玩味着佳期的坐立不安半天，才问，你怎么了？ 我没事啊，不是你找我有事吗？ 万征四处看了看，确信没什么闲杂人等注意，才垂眼看着佳期，咱俩分手吧。 佳期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呆呆的表情凝固在脸上。他也四处看看，不知道有什么可看的。再看万征的时候，说话已经没了底气。 你怎么了？ 他脸上有隐约想要堆起来的笑，但又确实组织不起来，笑意四处散着，成了惊恐。 万征很不耐烦，没怎么，你没听懂吗？ 佳期想了想，觉得字面上的意思自己是懂了，可这话真是字面上的意思吗？于是又问， 我怎么了？ 你挺好。 不带这样的，万征。 佳期终于还是挤出了笑，意图是把万征的意思曲解到开玩笑那儿。 但万征可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他直视着佳期的眼睛。 佳期在这种注视里意识到事情的真实性，他慢慢地站了起来。 你到底怎么了？ 万征对这种车轱辘话有点烦。我没怎么。 那我怎么了？ 万征很讨厌坐在临街的玻璃窗前，一举一动都好像会被经过的人看见，尤其现在对面的佳期在哭天抢地。 你不能这么说我，什么叫一贯性投靠有权势有势的男同志啊？ 万征就知道这话让佳期一重复，不出所料的荒诞不经。他提醒着佳期，你跟我怎么好的，你记得吗？ 你不还说我跟你好也是一贯性的投靠有权有势的男同志吗？ 万征没辙，他耐下性子掰开了揉碎了给他讲道理。当时你刚到公司没人理你，我觉得你是新来乍到的，挺可怜，所以挺关心你的。你难道不承认你因为这个喜欢我的吗？ 那怎么了？这还错了？ 你那不是爱，是依赖，你习惯性依赖。万征说着说着觉得找到新词了，他加重了习惯性依赖的语气。哎，习惯性依赖，我发现你就这样，走到哪儿都这样，不自觉地在一新环境里依赖上说话管用的男同事，这你承认吗？ 我没有。 万征赶紧四下看了看，又瞪了他一眼，压低了嗓子，你有，你自己意识不到吧？ 我就是没有。 咖啡厅里很多人都往这儿看，万征要面子，说话虽然还很小声，但颇为严厉。嚷嚷什么你？你会不会好好说话？ 我就是没有，你冤枉我。 万征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样子，你不承认也没有用。小贺，不承认没有用，我跟你说，你就是这么干的。你瞧你今天啊，众目睽睽之下，你跟伴郎歪歪唧唧的干什么呢？ 万征， 你不是吃醋了吧你？ 我。万征觉得贺佳期的脑子肯定因为受刺激而短路。 我那是那项链跟戒指缠一块了，人家那儿帮我拆呢。 得了吧你，你要不承认我也没辙。但是我告诉你啊，我烦你这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你犯这毛病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万征，你明白说得了，你从头就是瞧不起我。 万征翻了一下眼睛，这个女人从来都是这样不可理喻，真不该跟她废话。 咱们以前在一个公司，你是美术总监，我是一秘书，现在不在一个公司了，你还是美术总监，我是一文案，你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你，可以直接说，你犯不着说我作风有问题。 万征觉得这才真叫鸡同鸭讲，他气得靠在椅背上紧紧地闭上了嘴。 子夜周期， 台湾人彭守礼今年40多岁，阅人无数，尤其是到了大陆以后更是如鱼得水，生活愉快。他的公司里60%的员工都是女的，基本上只要他看上谁，不出一个月就可以搞定。彭守礼喜欢这些姿色颇为姣好的女孩子为他争风吃醋，这也会刺激他们的业务表现，多给他卖房子。这是公司里多么漂亮的一道风景线啊。现在轮到企划部的贺佳期了，手里拿出他一贯赏识的表情，和蔼地说： 哎，佳期啊，从明天开始你升做我的助理。 说完他往大班椅上满意的一靠，等着面前的贺佳期感激涕零。 按照一贯的流程，接下来要是换做别的女孩应该立刻乐疯，站起身来，身体前倾，小腹顶在大班台上，胸口一紧一伏的，激动地问：真的吗，彭总？真的吗？但是贺佳期与众不同，他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地盯着大班台后面坐得稳稳的手里。 生我？ 一边问还一边指着自己的鼻子。 手里让他给问愣了，连忙作证，仔细想想，没有说错呀，我是要生他呀。于是他问： 对呀，你有什么问题吗？ 佳期瞪着的眼睛小不下来，莫名其妙地保持着向前探身的姿势，不过把指向鼻子的食指指向了胸口。 您为什么生我？ 手里身后贴着一幅龙飞凤舞的字，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手里呆了，呆坐在这幅字下半天才缓过劲儿来。 因为如果想做一个好的房地产文案，不能单一的只在企划部工作呀，那就像是井底之蛙，光凭想象是拿不出好的创意来的，这个你明白吗？你还应该深入了解到业务销售的范围，只有把房地产销售所有的环节搞清楚，才会懂得在文案创意上怎么下手啊。 佳期听了彭守礼越到后来越冠冕堂皇的话，倒也没地儿反驳，但是这个职位显然不是他有心理准备的。守礼恢复常态后，他也跟着正常了，甚至端起了职业妇女的范儿，觉着只有这样才是与老板在场面上对话的正确态度。他下意识地模仿起守礼的台湾腔： 彭总， 我还是觉得太意外了。他露出喜悦得体的笑容，甚至还耸耸肩表示谦虚。我完全不知道做总裁助理都要有哪些具体工作了。 基本上你要时刻在我身边啦。佳期按耐不住对这话有更多意思的怀疑，手里连忙补充，我妈会一点点带你的啊，这个你放心。做总裁助理那是非常辛苦的，基本上你不能够像原来在企划部那样早九晚五，经常会有一些场合需要你陪我出席啊，下班的时间嘛可能会延长，希望你不会介意啦。 可贺佳期介意，虽然换了别人肯定会说我不介意，但贺佳期没吭声。 这让手里不得不快速抛出杀手锏啊，还有关于你的工资，当然比做文案时要高很多啦。 佳期眉毛一挑， 不是说做文案就不辛苦，但做总裁助理确实又有特别的辛苦啦，所以工资嘛，暂定是原来的两倍。说到这里，手里适时停顿一下，观察佳期的反应。 佳期也果不出所料的眉开眼笑，不能自己。 彭手里满意了，态度自然下来。希望你还能接受。他有点搂不住的看着面前这个迟早到手的囊中之物。 佳期的心里都乐飞了，又觉得不能显得太庸俗，正色道， 我会珍惜跟彭总学习的机会。 手里也严肃起来，还有啊，在总裁室这边你的着装不能像在企划部那样随便啦。 佳期低下头看看自己肥肥的背带裤，半天真露齿假笑。 这也是给你加薪的一个理由。佳期啊，你从此必须在上班时间穿着有品位的职业装。不过没关系，哪天我有时间可以陪你去买衣服。手里的目光一直停在佳期的脸上不曾离开。 佳期突然想起万征的言之凿凿。 我发现你就这样，走到哪儿都这样，不自觉的就在一新环境里依赖上说话管用的男同事，你有，你意识不到罢了。 佳期的思维有了片刻的游离。 这会儿的手里已经很自然了，在大班椅上左摇右转。品味这个东西其实都是经验来的啊，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好像从来不用香水啊。 是不习惯。 手里起身拍拍佳期的肩膀，哎呀，这对你们女孩子来讲这就是一个缺憾啊。其实所谓女人味，很多时候是由香水味道来体现的。从一个女孩子选择什么样的香水味道啊，就可以了解她的品味啊。 佳期心里的防线在建筑，他一直就不喜欢手里，对他在公司里的风流行径早有耳闻。本来是乐得待在企划部天高皇帝远，又不是为了钱。唉，佳期假装笑得花枝乱颤，其实是想把手里放在他肩膀上的巨掌给颠下来。 手里的另一只手不知何时拿了一瓶香水，在佳期还来不及反应的当迅速喷在他的衣服上。 佳期想躲又觉得不方便躲，僵在那里十分尴尬。 手里把香水瓶递给他看，是一瓶 Boss 牌的。 哎呀，佳期啊，你看，这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牌子啊。 佳期歪头看看，啊，我知道这个， Hugo Boss 胡搞老板吗？ 这种没心没肺的回答听在手里耳朵里无异于勾引。他没有想到佳期这么上路，又惊又喜，居然冲他做了个鬼脸。 佳期被吓了一跳，本来活泼的表情当场变成痴呆。 听众朋友，赵照的长篇小说《动什么别动感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柳欣、严艳生，责任编辑柳欣，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